是来自蔡依林在2004年的作品，就是爱。现在每每听到周杰伦和蔡依林的新歌，总是会有一些感慨，再也找不到曾经听他们歌曲的感觉了。一直都一厢情愿的以为他们音乐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，有的时候却又想自己可能根本不是单纯的去听所谓的音乐，而是一首曲子就能够把自己带回曾经的某一段时光。和现在蔡依林又唱又跳的风格比起来，我个人认为她先前的音乐貌似更加能够打动人心。不过蔡依林真的是属于非常用功的艺人，至少她可以去尝试自己从未涉及过的领域，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。继续来听周杰伦《发如雪》。

舍不得把眼睛睁开，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，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，爱是绿色水草摇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，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，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，爱是绿色水草摇摆，我不想把眼睛睁开，没说的承诺不会更改，虽然你去去又来来，对你的贪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。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满额返现啦！百万现金券得多少减多少，官网满5000减1000，抢抢抢！积分拿好礼，再抽4999元免单。6月23日至25日，全程怼起来！详情400006-5858。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 6月17至18日，华冠超市购物满200元减50，满100元减20，满50元减5，会员满88还可抽1000元提货卡，仅限2天。更有618啤酒节，邀你啤酒免费畅饮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12号。东城区首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试点工程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。东城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该区所有的老楼只要全单元居民都同意，符合相关条件并支付一定费用，都可以申请安装电梯。东城这一试点走在全市的最前列。北京晚报消息，北京世园会中华园艺展区规划日前发布，中华园艺展区位于园区核心景观的南侧，按照华北、华南、华中、华东、西北、东北、西南、港澳台8个组团进行布局。为了避免暴晒，将在通行和休憩空间设置大树和廊架遮阴等，形成一套整体的林荫游览系统。中华园艺展示区占地总面积25公顷，各省市区展园面积约为2000到3000平方米。届时将以植物造景为主，注重花卉园艺的新品种、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展示，突出花卉植物造景及应用，充分展示了花卉园艺发展的新理念、新材料和新成果。

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来自孙燕姿《爱情证书》。那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再也没能忘掉你。 下。